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everyone. This is Birdie.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Unit 4, Personal Strengths. And today is very special because Peter is on his sick leave.He's a little bit under the weather, so I'm going to take the place and take over the show. 今天呢，因为 Peter 他有一点点这个不舒服，所以今天呢，就是由我来 take over the show, 我来主持啦。那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这个 Unit 4 的课文在说些什么。 Chapter 2 Unit 4 Personal Strengths Dialogue. Briefly, tell me about your strengths. I've been told that I possess outstand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computer skills, and creativity. Put simply, I'm good at communicating with my colleagues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Moreover, I can launch ad campaigns creatively and effectively by utilizing social media as well as computer software. What about your weaknesses? Sometimes I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details because I always want the best result from each job I do. This sometimes leads to inefficiencies. I see. This position will challenge your stress management. Are you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Yes, I am. Since I needed to complete projects and displays by deadlines, I learned to cope with pressure and remain productive. Advertising is exciting. However, it still involves repetition. How will you approach tedious routines? I believe there is repetition in any profession. However, because I always try to fulfill each duty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I never think of routines as boring or negative. I will approach each task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 and an open mind instead of prejudging the situation. OK, 那我们先来看到 Mr. Johnson。首先呢，他就说啊 ,briefly tell me about your strengths。他就说请简单的聊一下你的个人优势吧。那这边很重要的字是 briefly。briefly 就是请你简短的、简单的、很概要的告诉我。告诉我什么呢 ?your strengths, 也就是你的优势、你的长处。那 briefly 这个 brief B-R-I-E-F 它还有一个重要用法就是 in brief 也就是呢简单来说这边也可以说 tell me about your strengths in brief 好 Andrea 就说啊 I've been told that I possess outstand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computer skills and creativity 就是呢 I've been told 这边它用完成时哦完成时态我一直被告诉怎么样 I've been told 就是别人一直告诉我呢 I possess outstand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possess 这个字也很重要就是我具有我拥有什么 outstanding 也就是很出色的跨文化的 competence competence 在这里也就是 ability 我有很出色的这个跨文化的能力computer skills, 电脑技能还有创意。再来呢 ,put simply, I'm good at communicating with my colleagues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就是 put simply, 也就是 to put it simply. 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简单的来说我呢很适合很擅长跟我的这个同事沟通还有跟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沟通。Moreover, I can launch ad campaigns creatively and effectively by utilizing social media as well as computer software. 所以他就说，而且呢，我还可以 launch ad campaigns， 就是可以发起广告的这个宣传活动，而且是很有创意、很有效的。借由什么呢 ？By 就是借由什么？借由 utilizing 利用社群媒体，还有 computer software 就是电脑软件。这边 utilizing 也非常重要 ，by utilizing something 或者是 by using something， 你也可以说 by making use of something。接着呢 ，Mr. Johnson 他就说啊 ，What about your weaknesses？ 那么你有哪些缺点呢？Andrea 说 ，Sometimes I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details because I always want the best result from my each job I do. This sometimes leads to inefficiencies. 就是 Andrea 说啊，有的时候呢，我会太注重细节了。Pay too much attention， 它的原本就是 pay attention to something。那这边还要强调。他太过于怎么样，所以加了一个 too much，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details。好，太注重细节了。所以呢，因为 I always want the best result from each job I do， 因为我总是希望可以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好的结果。This sometimes leads to inefficiencies， 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没有效率。Efficiency 就是效率，那加上了 in 就有否定的用法，否定的意思，所以就是没有效率的。好 ，Mr. Johnson 怎么说呢？他说啊 ，I see， 我了解了。那 this position will challenge your stress management. Are you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他就说啊，那这个职务呢，它将会挑战 challenge。挑战什么呢？你的这个压力的管理能力，你的 stress management， stress 就是你的 pressure， management 就是管理。像是我们说这个时间管理很重要，就是 tim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那他就问 Are you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你呢有办法在压力下工作吗？那也就是 Are you able to work under stress？Andrea 就回答呢 ，Yes, I am. Since I needed to complete projects and displays by deadlines, I learned to cope with pressure and remain productive. 他说啊，是啊，我可以呀、啊，我可以 work under pressure. 那为什么呢？这边说 since 在这里它就是 because 的用法 ，because I needed to complete projects.我必须呢，这个完成各式各样的专案，还有 displays， 也就展示。我要完成各式各样的专案啊，展示啊 ，by deadlines， 这个也很重要。Deadline 就是期限呢、哦。I need to complete my homework by deadline。我必须在期限内完成作业，所以呢，他必须在期限内完成很多事情。I learned to cope with pressure. 我学习了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压力 and remain productive. 然后呢依然保持有生产效率有产出的 productive 就是有产出的。那我们这边还看到这个刚刚说到 cope with pressure. Cope with 也就是 handle. I learned to handle pressure. Alright?再来呢 ，Mr. Johnson 听了就说：“advertising is exciting， 广告呢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It is still involves repetition， 可是呢，它还是牵涉到了 repetition， 重复，不断重复的工作，就是 routine 的意思。那他就说 ，How will you approach tedious routines？”那你呢会怎么样来应对这些冗长又繁琐的 routines 每天的例行项目啊？这边我们看到 approach 这个字 approach 在这里就是 deal with 也就是 handle How will you handle tedious routines 那这边 tedious 也很重要它的发音 tedious 它是长音哦 tedious也就是 boring 的意思。How will you approach boring routines? 好 ，Andrea 说啊 I believe there is repetition in any profession. 我认为呢，在任何的职业 in any profession 都会有这个 repetition， 都会有重复的工作。可是呢 ，however， because I always try to fulfill each duty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I never think of routines as boring or negative。可是呢，因为我总是试着去 fulfill， 就是去完成，去这个 complete fulfill each duty， 去完成我的每一个职责 duty。那 fulfill 这个字一样非常的重要，它还有说 fulfill the needs。去满足，去实现需求 ，fulfill the expectations， 完成你的期待，还有呢 ，fulfill requirements， 完成你的要求。OK， 所以我总是去完成我每一项工作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就是 do my best 的意思。所以 I always try to do my best to fulfill each duty。I never,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 routine 呢视为无聊或是负面的事情。还有 think of as, I never think of routines as boring or negative. So think of A as B, 我从来没有认为 A 是 B 怎么样的意思。好 ,I will approach each task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 我呢会用这个很新颖的角度 ,fresh 就是新颖新鲜的 ,perspective 是观点。我会用很新鲜的角度呢来处理每一个工作 ,and open mind, and an open mind, 还有一个很开阔的心 ,instead of prejudging the situation, 而不是呢去预先的预设立场 ,prejudge。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到 vocabulary and phrases。首先就是我们刚一开始提到的 possess， 也就是拥有、持有的意思，那还也就是 have 的意思。再来呢是 put simply， 简单来说，也可以说 simply put or to put it simply。举例呢 ，put simply，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matter。简单来说，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呢 ，simply put，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matter， or to put it simply。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matter. 那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说法，或许你们都知道了，就是that's not my business. OK, 那这个是比较直接，然后稍微有点没有那么礼貌的用法。That's not my business. OK? 再来呢 ,utilize, 利用，也可以说 make use of something.譬如说呢 ,scientists utilize waterfall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科学家呢会利用瀑布来发电。那我们就一样可以说成 ,scientists make use of waterfall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再来我们看到 inefficiency, 就是低效率的。那它的相反呢就是 efficiency, 效率效能。再来 productive, 生产的多产的。Repetition, 重复反复。然后呢 ,approach, 是处理也就是 deal with 的意思。How will you approach this issue as a professional? 你会怎么以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再来 ,tedious, 是沉闷的。Routine, 惯例例行公事。Everyday routine, 就是每天的例行公事。Fulfill, 是实现。Negative,否定的、负面的 ,positive, 积极的、正面的。OK? 再来第十二个呢是 perspective, 就是看法跟观点。那通常我们会后面加上 to 这个介词。My perspective to the issue is blah blah blah, 就是我对这件事的观点是什么。再来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或是 from a different angle,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也会说 from my perspective, 从我的观点来看，也就是呢我们上一课也有学到的 from my observation, from my point of view, alright? 再来十三个是 prejudge, 就是预先判断。Let's not prejudge anything, We have to take everyone's words into consideration. 我们先不要做出任何仓促的决定。我们应该呢要考虑每个人的说法，就是 take everyone's words into consideration.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就是把什么事情纳入考虑的范围。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useful expressions。那我们在讲危机处理的时候呢，要怎么说？首先 ，my position involves making quick decisions and identifying the best solutions to problems。我的工作呢，包含迅速的下决定，还有找出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I can possess orders and deliveries, deal with stock.And have no problem delivering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我可以处理订单。这边的处理呢，我们用 process。process 这个字它当名词就是过程嘛。可是呢，它当动词就变成是处理或是这个经手。所以我可以处理订单还有 deliveries。deliveries 这边就是送货。还有呢 ,deal with stock。stock, 股票。那还有怎么样？股票或者是存货的意思，那在这边是存货，而且呢，我也可以很成功、很顺利的来提供客户完整的服务。再来呢 ，One of my job requirements is monitoring the progression of task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ccomplished on schedule。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呢，就是要监控任务的进行，确保他们可以如期完成。这边我们来看到 my job requirements， job requirements 就是工作职责、工作条件。好，工作条件是 monitoring， monitor 就是监视哦，还有监督的意思。监督什么呢？ The progression of tasks， progression 就是每件事它的进程、它的进度，每一个工作的进度，然后去 ensure， 也就是 to make sure， 然后确保他们呢都是。这个如期完成 accomplished， 这边 accomplished 就是达成，像是 accomplish my goals， 我达成我的目标了，我们也可以说 achieve my goals。 好，确保他们都能如期完成，如期我们要用 on schedule， schedule 是这个时程嘛， on schedule， stay on schedule 就是我要保持我的进度在这个进度范围内。那如果是落后呢，我就是 fall behind schedule。 那如果我是提前完成，就是 ahead of schedule， ahead of schedule。 好，再来第四个这个使用句呢，他说啊，一个成功处理多项任务的人要有高度的组织力和注重细节的能力。 A successful multitasker is highly organized and detail oriented。这边 multitasker 就是可以一次负责很多事情的人，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就是 multitasker。 OK， highly organized 就是高度组织的， extremely organized， 然后 detail oriented 就是注重细节的，也就是 attentive to details。 再来看到其他技能，第五句 I am capable of working on my own and showing initiative。我可以独立作业，而且展现主动的精神。这边我们看到 work on my own， 就是 work independently， 独立的作业。然后呢 ,initiative 的发音很重要，是 initiative， 不是 initiative， OK？ 再来第六句 ,working on a team grants me better collaboration with colleague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就是团队作业呢，团体合作让我可以跟不同部门的这个同事有更好的合作关系。第七个 I have developed abilities in computing and recording inventory valuation。 我已经培养出计算跟记录存货价值的能力了。再来第八句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a must for this job。 卓越的沟通技巧是这份工作的必要条件。这边必要条件我们用 must 这个字， must 通常我们是 you must do the homework， 你必须要做功课， you must do the chores， 你必须要做家事， 这边 must 它是这个助动词，那现在在我们这边看到的它是当名词哦，而且是必要条件的意思，而且它是可数的。譬如说呢， English is a must if you want to work in this company. 你如果要在这间公司工作呢，英文能力是必要条件。English ability is a must. 也就是 English ability is essential.再来第九句是工作态度。Even though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I'm very willing to learn. 虽然我没有太多工作经验，可是我很愿意学习。第十句， To stay competitive, I never stop sharpening my Spanish conversational skills. 为了保有竞争力， To stay competitive. 我呢，从来没有 sharpen。Sharpen 非常重要，就是精进、增进的意思。那它本身还有就是这个把刀子啊磨利的意思，因为 sharp 它当形容词本身呢就是锐利的意思，所以加上 en sharpen 就变动词了。我从来没有停止 sharpen 增进我的西班牙的 conversational skills， 也就是口语口说的技巧。再来最后一句呢， My coworkers all complimented me on my professional attitude towards work. 我的同事呢对我工作上的专业态度都赞誉有加。我们用 compliment somebody on something. Compliment me on my professional attitude. OK， 就是赞美某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最后我们就要来看到有氧补给站，就是 knowledge tips。我们要来讨论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章节讨论的个人优势的主题。那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一定都会被问到这个项目哦，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优势有哪些，所以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要表现出自信，可是呢不是自大或自满哦。那有自信呢，态度还要就是不卑不亢的。那最好呢，我们可以举实际的例子来表现自己的优点，而不是说就是好像你在骗人这样子随便说说。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诶，我的同事我的主管曾经说过我怎么样怎么样。譬如说呢，我同事认为我是很好的主管，因为呢我是很好的聆听者。那我们就可以说 My colleagues consider me an excellent supervisor because I am a good listener. 再来我们也会被问到说你的缺点，你的弱势是什么。那我们就算是讲缺点，我们一样可以很有技巧性的去陈述。譬如说我们刚刚课文里面啊， Andrea 就说我的缺点就是太注重细节了，那就会变得比较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呢，它听起来好像是缺点，可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到我们自己是重视细节的这个优点，所以呢最后听在这面试官的耳里听起来就会好像没有效率好像还可以被原谅，因为你很重视细节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自己缺点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小小的投机一下。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 I remember what I wore on our first date. I remember how you felt against my face. I remember all the songs we used to hate. I remember we were sleepless in New York. I remember how my avenues were yours. I remember when they were too feel. I remember when the real